黑只是一种颜色吗？我的词，你能看见吗？你能感觉到吗？如果你不能，那么请你闭上双眼。 当我看见未来变成了黑色，于是我问自己应该如何去选择对错善恶，不能把握的悲伤与快乐，欲望诱惑着我，黑色的夜给我黑色的眼睛看着这个世界，不能相信的表面，背叛与欺骗，女人与金钱，无数的交易藏着看不见的黑幕，在社会中一直不停的重复，我愤怒的想退出，根本不在乎那些法律的保护，在我心里只有道德在约束着我的路，黑色是我的思想和态度，上帝在帮助脱离贫穷跟痛苦，只留下对黑色的尊重，一直等待着这个黑夜的结束。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面对着社会是进是退， 在压力的面前只有强者能面对，抱怨太多也根本伤害不了社会，当你闭上双眼才看清我的颜色，黑暗使人的性格变得堕落，机会只有一次，我们必须把握，因为最后一线光明不会在你面前闪过，一个人的力量有限，各色的谎言都是对我的训练，欺骗是对我忍耐力的考验，只有真正的说唱精神永远不会改变，就好像说话的时候我喜欢看着你的眼睛，黑色的眼睛给我黑色的力量，政治压力再大不代表我会害怕，当你撑不住的时候我们不会倒下。 静坐长思已过，闲谈莫论人非，黑色的态度来面对这个社会。